酒风雨吹落地，无人看见每日怨嗟，月下路途不再回。雨水滴，雨水滴，饮阮一袖难敌，怎样让你休离去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